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把这份祝福送给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爱人，让我们在听到歌曲的同时听到你的祝福。 OK， 今天的午后时光开场曲是来自这位叫做假装不正经的朋友的点播，来自 Sandy 林忆莲翻唱挪威歌手林忆莲马莲的这一首 I StillSitting here，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什么样冷酷，老房子锐化 Sandy 林忆莲，我坐在这里。今天同样是我坐在这里，坐在话筒前，来陪你一起点歌送祝福。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同时写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或者是你想送出的祝福都可以。公众平台上的金盛元，他点播了一首萧敬腾版本的《心不了情》。每次有人点播这首歌，都会带来一段不太一样的故事。金盛元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高二那年的音乐课，我上台自愿来唱这首歌曲，五音不全，嘶吼着唱着这首《心不了情》，我的眼睛在看向他，然后把手指指向他，当时全班人都在起哄，都在拍照，可是他没有任何的反应，我们之间也就成了不了情。为了配得上他，今年年底的12月份，我准备考研，我只求能够把我现在能够做到的做得更好，做得越来越好。我想让他听到这段话，我想让他知道我还在等他。 心若缺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这段片花之后，依旧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继续让我们跟随这段竖琴吉他的声音，带来另一个故事。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位对我非常好的爷爷，我们爷孙俩都喜欢下围棋。爷爷跟我下棋，经常会让着我，等我把他的棋子全部吃掉，他会用特别特别大的嗓门来夸我脑瓜子真聪明。后来我离开家乡很多年，今年我回去，家乡的鼓楼已经都被拆掉了，爷爷离开也有将近20年了。我很想让他看到我长大的样子，听听我的声音。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追着他一直下棋一直买糖葫芦的小孩了，我真的很想再抱一抱爷爷。来自阿妹，如果你也听说。 突然发现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有人诉说，也把信仰从般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 心没着落，要怎么符合？ 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有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如果你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 自行事，春入瑶山碧四围。北京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征集清明寄语。 又是清明， 你的故事我的歌，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写出你的祝福。四月五日清明节，暖心呈现。 在最近一周呢，我们通过广播，通过节目，在向各位朋友征集清明寄语。那我会在我们的节目组会在之后做一个整理，然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明天4月5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做一次暖心呈现。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把你的留言、你的故事和你想说的同样可以发给我。同样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播过程当中点歌，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来直接打字给我。好，让我们将节奏稍稍的改变一下，再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的朋友的留言和点歌。比如说木瓜，他说想点播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要送给还在坚持的自己。因为呢，上个月考研成绩出来之后呢，就没有进入复试，所以下定决心决定再学一年。从决定考研到今天，中间经历了一次失败，这过程当中一共持续了241天，到今天为止241天。他说我还在坚持复习，凌晨的1点睡觉，6点起床，现在除了考研还要忙自己学校的毕业论文，所以那种辛苦是没有办法来形容的。但总会有一些事情可能是我们怎么努力都可能做不到满意，比如说我现在面前的这本高数，他刚才帮我拍照过来，但是我还想再努力一次，就一次，希望能够在这首歌曲里面抓住自己最初的梦想。来自范玮琪的这首歌，送给公众平台上的木瓜。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走得到远方，如果梦 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好奇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欢迎公众平台上的小薇、小唐，包括 Cherry 时光，说句心里话，你也要快乐呀！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想送出的祝福都可以。比如说 Amy， 她点播了一首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这首歌其实火了也有好几年了。艾米说，今天呢本来是在画室里面给小朋友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就放了这首歌，没有想到才听了两遍，我这些学生啊都会跟着又唱又跳了，他们最大的9岁，最小的只有5岁，也是因为他们我今天心情特别特别的好。这会儿呢中午了，孩子都被家长接回家吃饭了，所以想在节目当中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这些可爱的学生们，没准在路上他们开车的时候能够听到，能够给他们一个惊喜呢。同样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在公众平台上的 Cherry， 替 Cherry 送给他的包先生，要感谢十几年的陪伴，感谢他这么多年为家庭的付出，也祝愿包先生工作顺利，少加班，身体健康，有时间的话多多的练练吉他，对，你练好了你的身边人才可以跟着一起唱啊。这首歌来自李玉刚，也是在今天节目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刚好遇见你，欢迎各位在副歌的时候和我们节目一起组成一个合唱团。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于4月14号、15号和21号举行。大赛倾力打造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MV，汇聚电台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视频，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本月7号、8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将和观众见面。维也纳古典乐派在18世纪末的优雅与荣耀，在这场音乐会上将会尽显。贝多芬受海顿影响，但也显现出独特个性，而海顿对贝多芬也大加赞赏。在奥地利指挥兼小提琴家莱纳霍内克的带领下，听众可以在音乐中感受到伟大作曲家之间的惺惺相惜。近日，著名歌唱家郁钧剑在成都大学举办公开课，为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高音及学子展开了一场关于民族声乐现状与振兴的讲演。在讲座中，郁钧剑不仅现场示范了发音的方法，还就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的关系、加强基因的练习、音乐与文学的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分享讨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在午间放松时刻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对于身边的同事朋友还有家人，我们对于很多人有想说的话，其实都可以偷偷的装在音乐里面，在广播节目当中为你把这份祝福送达出来。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在半点之后，这首开场曲我们看到是来自冯玉的点播，这首歌也是陆先生乐队2周年的特别曲目，给大家的歌。整支乐队的声音出现在不同的段落，而且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是藏着深深的感谢，来听听看。 每当光阴赋予你时，你可否有所知，你会前行或者喘息，你会隐去或者躲避。 我接受生命给予我的全部的悲伤与爱，那些力量和叹息，或者未知如迷。 相遇的花朵雨露和海浪，以及青春山谷和理想，都 陆先生有一种特别吸引我的气质，就是人情味儿。这种感谢听上去又真实又感动，就好像在面前一样，更像是一位老友远道而来，向你见上一面，给你一个拥抱。我们继续来看看公众平台上的点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深秋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点播一首陈淑桦的老歌《梦醒时分》，点这首歌呢，是因为之前的女朋友的妈妈很喜欢。她说那段时间相处的那几年，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像亲人一样。虽然说现在分开了有3年了，但是我还是想说，宗敏，我真的好想你啊！我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来，不然没有新娘，我会非常的尴尬。 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再感到

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在感慨听 Beyond 的时候很遗憾没有生在那个能够看他们演唱会看他们现场的一个年纪？在下面这段片花之后，今天我要为你带来这段关于音乐背后的故事，它同样是关于两个字，感谢。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段故事和这首歌，这是来自李宗盛的创作，叫做《你们》。李宗盛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说过，很羡慕周华健和歌迷之间的那种感情，所以在2001年呢，在《忘忧草》这张专辑里面，李宗盛专门为周华健定制的这首歌就叫做《你们》。待会儿你会在歌曲里面听到几个真实的名字，比如说张雅珍、杨世文、赵婉芬、郑正坤，这都是喜欢周华健很多年的歌迷。而李宗盛是作为周华健的领路人，所以他对华健的这些歌迷的感情也像是亲人一样。当多年之后李宗盛在舞台上再一次唱起这首歌，特别是有一句歌词很有味道，要不是你们这些人，我不可能。没有人能够在真情面前忍住眼泪，这可能就是我们喜欢李宗盛的原因。说到这儿了，就卖一个关子，在马上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歌曲的间奏我们还能够听到现场李宗盛的一段自白，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还有他背后的故事。 有天终有人问，这一行烟尘滚滚，成败无论，我给自己打几分？我会说我很努力，也祈祷好运气，而追根究底，20岁进了这一行，就靠你们。张雅珍超级歌迷哪儿都跟，离开学校当我会计到结婚，杨世文人比名字还斯文，每个演出后的庆功宴都哭得很大声，他是家住在桃园害羞的工读生。看透了金珠浮沉，告别了青涩单纯，没有后悔，把每个掌声都当真，不曾红到骇人听闻，不怕黯淡没人来问。一路上要不是你们这些人，我不可能。赵婉芬，让我告诉你我的感激有多深。郑正坤，刹那成不成永恒，我会找时间想想，有一天当我咽了镁光灯，你那些哲学兮兮的问题不要在歌友会再讨论了。这歌是写给你们的，刚才这歌里的这些人物都是我在行业里面接 见到的。这些人一定可能够找到一个像自己可以认同的样子。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歌献给你们，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的感觉。今天这么远我们见面了，多难得啊，是吧？认真完全没有疑问，这风光是否才会有我赢得的一分。谢谢你们一分一秒的青春，只要歌还在唱着，我答应不会让你觉得闷。我今天的成果用这首歌来作证，我今天的成果用这首歌来作证。 用这首歌来作证，也用这首歌来告别我们今天的节目。12:55，你的故事我的歌马上临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严小群的点播，还能够听一点点，来自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明天依旧继续，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陪下去。 方圆绿野自行事，春入摇身必四围。 又是清 你的故事我的歌个别策划征集清明寄语，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写出你的祝福。4月5日清明节暖心呈现。 周末好无聊啊， 春暖花开的日子宅家真浪费，快来驴妈妈春季旅游节，32人就能去春游，更有出境游半价秒杀，相约春天里在路上玩出花样，下载驴妈妈 APP 马上去春游。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不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鲈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